是我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热闹，你看夕阳。 变成大人才知道，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，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，嘿，不再冒险犯难了，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，要拼到第几回合，能不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也没招，有些男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趁年轻一次多好，要爱到第几个人天天开开是问号，只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，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还是不算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，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，要拼到第几回合，能不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没招，有些男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再年轻一次多好，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，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人生不算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， 拼到第几回合，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招，要拼到第几回合，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想一想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， 嘿，变成大人才知道，光脚到不了的地方，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，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想念成一次多好，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，只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，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还是不算无可救药，为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2018宁夏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，开启一场5400万的千人邮轮之旅。国际政要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，实现智慧融合，推动多维连接。咨询电话010-5158-1108，010-5158-1108。 乐多港奇幻乐园国庆开启7天全家乐不停。第三届精彩嘉年华活动，11种高科技游乐项目，27场乐园演出大联排，更有世界顶级魔术表演，异国歌舞，只等你来！ 国庆游长龙，欢乐大检阅，长龙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，白天玩摇滚巨轮，晚上嗨水上电音秀，魔幻大戏震撼感官，详询长龙代理北京玉阳，玉阳国旅热线010-5720-3700。